在是北京时间4点整。 北京正国中西医结合肿瘤医院，北京正国中西医结合肿瘤医院，电话6785-6677。 你快乐吗？我很快乐，我们的心情都快乐吗？ FM87.6 北京文艺广播。 你快乐吗？我很快乐，我们的心情都快乐吗？你快乐吗？我很快乐，即使快乐就在你我的身边，快乐很简单。87.6， 130余味本草，1258道酿造工序，每道工序仅1块钱，窖藏特酿董酒1258，国家秘密技术酿造。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午夜拍案惊奇，拍案惊奇，拍案惊奇，拍案。 书里书外，人间百态。北平的七 月， 世界上最后一片安宁之地，终于 说古论今。世道人心，讲故事，说传奇，就在午夜拍案惊奇。 拍案惊奇，拍案惊奇，拍案。 我们好像在哪儿见过，你记得吗？ 夫妻， 夫妻， 至亲， 至亲， 至叔， 至叔。 幸福， 幸福， 上下求索， 上下求索， 探索亲密关系的边际， 求渡爱欲执念的深海。 好像在哪见过，你记得吗？ 欢迎收听午夜拍案惊奇，请听长篇小说《唐婚》，作者蒋离子，演播燕姬轩、艾宝良。 还能相遇，一切就像梦一样。 我们好像在哪见过。 某山顶，太阳快下山了。余晖下，一袭红衣的童安安显得沉静无比，像是在思考着什么，又好像他什么都没想。童安安大笑着对巴有根说： 你还以为我喜欢你啊？我不早就跟你说过了吗？那都是错觉，不过是那段时间我比较空虚了。失恋了吗？男朋友跟我室友结婚了呀。 老八没有说话，他不知道该怎么接这个话了。 童安安的心里自然是有老八的，听老八口口声声地说着对前妻有感情，要和前妻复婚，他很不是滋味。可是他又能怎么样呢？老八从来不欠他的，甚至都没有跟他童安安谈过恋爱，只有那么一丝若有似无的小暧昧。童安安又说： 哎呀，刚才我让你玩，我问你答，只是想转移你的注意力罢了。我害怕你一冲动又跑过去揍民航。其实你是不是喜欢我，我一点都不关心。我才不要你的喜欢呢。 嗯， 你过来 啊。 我让你过来，走过来，你聋了？ 老八走向了童安安，童安安抓过老八的手，狠狠地拧了一下。 哎，疼！哎，哎呀！ 啊，疼就对了。 童安安说完，又狠狠地踩了老八一脚。 哎，哎呦，你干嘛呀你？ 现在手还疼吗？ 我现在脚疼了。 对呀，这叫什么，知道吗？转移注意力。 老八无奈极了。童安安，你要是看我不顺眼你就直说啊。 哼，岂止不顺眼， 我都讨厌你到天际了。要不是看你可怜，我早走了。还听你在这儿说什么故事？哼！我问你，你现在冷静下来了吗？童安安一屁股坐下，歪着脑袋，抬眼看着老八。那接下来你打算怎么办呢？ 复婚呗。 哎呀，我知道你要复婚，但你也不能蛮干呢。你就没个计划什么的？这么大人了。 没有。 有勇无谋，说的就是你，八有根。 那你说我该怎么办呢？ 哟，想让我教你啊？ 啊，老八赶紧坐下了。你有办法？ 当然了。 叶枫在酒店订了十桌席，就是为了庆祝公司的乔迁。可是有好几个客人，诸如默默等，临时有事走了，加上明航和老八都缺席，差不多有一桌都是空着的。陆泽熙和毛俊两个人占了那张空桌子，皱着眉，正说着老八和明航的事情。毛俊念叨着说：“小童安那小姑娘，拉得住老八吗？哎，万一老八又动手，把明航给打伤了，可怎么办呢？”陆泽熙晃着手机说：“等吧，真要出什么事儿啊，童安安肯定会联系我们的。嘿，别说啊，这个事儿啊，咱们俩还真不好出面啊。你说啊，这哪头都不对，都不是。这哪头？那还用问吗？那肯定是明航不厚道啊。你说，老陆，这不相当于在老八的后院点了把火吗？这不是？可人家海丽到底跟老八是离婚了啊。无论从哪个角度讲，这两个人他都已经没有关系了。可问题就出在老八他没有死心呐，他要复婚呐。你说啊，明航就这么横插一杠子，这算怎么回事儿？你说，情之所至嘛。我看明航那样啊，他原本也是不打算捅破的。是老八急眼了。 不能不急眼吗？换了我，我也急眼。 陆泽熙不想再和毛俊争论了，他把视线转到了不远的地方。那边方志远领着叶枫正给客人敬酒呢。陆泽熙指着叶枫对毛俊说：“你就没看出点什么来？”只见叶枫穿着一件红色的小礼服，曲线毕露，长卷发披在腰后，更显得腰肢纤细。毛俊看了叶枫一眼，说：“ 我说你这个都要结婚的人了，你就不能收点心呢？你啊， 不什么什么就结婚了？人默默答应不答应还两说呢。”陆泽熙说着，嘴角浮出了笑意：“你少跟我这装蒜，你就得安排那个求婚仪式，什么大惊喜，是个女的都得想嫁你。”嘘。你小声点行不行？我们早就走了。毛俊说着，见陆泽熙还在打量着叶枫，又说：“真的，不是我没提醒你啊。既然决定结婚，不该你看，你少看。幸亏我们走了，要是他看你这德行，哼，会不会答应你求婚，还真很难说呢。”“ 不是，你说什么呀你？”“ 我是说，你没瞧出来这个叶枫对志远有意思啊？你看啊，他站在志远的身边，一副低眉顺眼的样子。嘿，那不了解情况的呢，还真以为他是方太太呢。”“ 哦，你说这个呀？那还用你说呀？ 志远自己，嘿，恐怕也是揣着明白装糊涂啊。就他的这个性格，你看吧，早晚害死他。你这话倒是一针见血。他那正是离婚呢， 虽说他和周宁静的约定，两个人是互不干涉彼此的私生活，可他真要跟这个叶枫怎么着了，我看呢，这是离婚，恐怕就得变成真离婚了。两个人正说着话呢，只见方志远端着酒杯独自走了过来。方志远说，我有点事情出去一趟啊，等会儿散了你们帮我送送客。毛俊说，哎，这可是你的场子啊，你不好好在这儿待着陪客人，你这要上哪儿去啊？方志远顿了顿说，啊，有点急事，周宁静那边出了点事，我刚跟他联系了，约在新天地的一家咖啡馆见面。不是，你让他过来不就行了吗？鲁泽熙接嘴说，你忘了他们俩现在不是离婚了吗？ 静八，老八和童安安对坐着，中间摆着两打啤酒，有一打都是空瓶。老八倒是个海量，这点啤酒对他来说不算什么。再看童安安，早已经是面红耳赤了，醉眼迷离里，童安安看着老八，内力酸楚，却不能言说。其实，白天童安安参加老八公司的游戏发布会，就是想制造一次偶遇，和老八的偶遇。自从上次，在童安安驻唱的酒吧和八友根重逢，得知老八和前妻并没有复婚，童安安不无欣喜。可是让他主动去找老八，总觉得有些不妥当。毕竟当初微信呢、微博呀，各种拉黑老八的也是他童安安呢。刚好一个朋友临时有事找人代班，童安安便爽快地接了这个发布会的活儿。原来在童安安的设想里，他和八友根很自然地相遇，然后一起吃个饭，到酒吧坐坐。当然现在他们也正坐在酒吧里。 此时老八正用满怀期待的眼神看着童安安。哎哎，这饭也吃了啊，酒也喝了啊，该给我支招了。 支招？是啊，这话还是童安安自己先说的呢。说要帮助老八追回前妻这事儿，要是被他那一干闺蜜知道，那他们肯定会骂童安安有病。可是有病又怎么样？爱情嘛，本来就是一场重病嘛。老八高兴就好。老八高兴了，我童安安才会高兴。童安安这么想着，觉得自己背后此刻一定有几道金光，每一道都闪着圣母的光芒。你先回答我，你当时是怎么追的他？这句话一出口，童安安就后悔了，他才不想听老八他们的爱情故事呢。 啊，那我们是相亲认识的，第一回见面吧，也不觉得怎么样，就是一普普通通女孩呗。可后来吧，我就觉得， 算了算了，你略过这一段，我现在跟你直接讲重点。你们在一起那么久，你知道他最喜欢、最想要的是什么吗？ 啊，老八像是被问住了。 看吧，这说明了什么？说明你一点都不了解他。我看呐，你还是先从了解你的前妻开始吧。 你这不是瞎扯淡吗？我怎么不了解他了？我 那刚才的问题你怎么回答不出来呢？ 不是，你这问题它本身就有问题啊。最喜欢、最想要的，不是是物质层面的还是精神层面的呀？你这太宽泛了呀。 行行行，我换个问法，你知道他想过什么样的生活吗？ 啊，老八一愣沉默了。 你看你看，你还是不知道。 啊？那么说我还真的一点都不了解海丽？ 这不明摆着吗？还用我童安安强调吗？ 那你这说法，我还得重新认识一下海丽。 对，说到点子上了。我估计吧，你们俩都得重新了解一下对方，然后呢，放下过去，放下你们之间那些恩恩怨怨。对了啊，这是假定，假定你和他是刚刚认识的。 哦，不是，我怎么还是不太明白这个？ 如果你之前不认识这个海丽，偶尔一次邂逅，你对他一见钟情了，那你会怎么做呢？ 那我，老八，有些不好意思了，我就想办法约他出来呗。 那你倒是想办法呀，你不去想办法，还殴打情敌，这能起到好作用吗？哎呀，这么跟你说吧，现在你和明航，你们俩的起点那是一样的，你追海丽，那个明航也追海丽，大家各凭自己的本事，那不就行了吗？ 不是，海丽她根本不理我呀，她躲着我呀。 啊，你成天嚷嚷着要复婚要复婚，就差没把海丽绑到民政局了，她能不反感吗？你就不会循序渐进慢慢来吗？哪怕海丽一时半会儿不答应你，至少你得先让她消除戒心呐。 哎，也是，也是啊，我这心有点急。哎呀，谢谢你啊，来来来来，干了干了。老八举起了一瓶啤酒， 童安安翻了个白眼，不喝了，再喝就该醉了。帮我叫个车。我要回家。 好，叫车叫车啊！我先把你送回去啊！ 别别别，千万别！以后没事儿，咱俩还是少接触吧。 怎么着？你要拉黑我了你啊？ 又要？你到现在，哼，还躺在我黑名单里呢。哪来的又要啊？我一直就没解除。我就没打算和你多来往，今天是不小心撞见了你，碰上我高兴，在这儿开导开导你，仅此而已。 那怎么说，咱们俩做不成朋友了？ 我童安安不缺朋友。童安安说完站了起来，赶紧叫车呀。 某城新天地的门口，方志远正打算进门，一眼看到了一个熟悉的身影，是百成。穿着黑大衣的百成身边站着一个男人，两个人靠得很近，正有说有笑地从里面走出来。 百成一个抬头看到了方志远，两个人只隔着不到半米，都自觉地停下了脚步， 谁都没有说话。倒是那个男人先开了口，他不关切地说：“白成，这位是啊，朋友。” 朋友。方志远和百成异口同声，两个人说完，都略有些尴尬。百成便说：“啊，好久不见。”“ 是，好久不见了。上回周子的事啊，多亏了你，我还没有来及道谢呢。”“ 嗨。”不过是举手之劳。百成说着，突然想起什么，指了指身边的男人：“啊，这位是徐医生。”“ 哦，徐平。”男人说着话，伸出了自己的手。方志远握住了他的手，那只手很干净，很修长，大概是个外科医生吧。不知怎么的，方志远的脑子里一下子闪现出了百成曾经说过的话。他说过，他在广州曾经交往过一个男朋友的， 对方是个外科医生。方志远说：“啊，你好，方志远。”哦，男人的眼里飘过了一丝小小的惊讶。啊，知道知道，在广州的时候啊，丁百成提到过你的。哦，果然，这位徐医生，他就是百成的前男友了。方志远微笑着说：“那好，我还有事啊，我先进去了。”方志远刚走了两步，就被徐平叫住了。方先生，有时间的话，一起吃个饭吧。啊，再说吧，别再说了，这顿饭你是一定要吃的。徐平说着，很自然地拉住了百成的手。啊，我这次过来啊，就是接他去广州的。我知道，他在茂城有不少的朋友。走之前呢，我想请你们吃顿饭，方先生。你不会连这点面子都不给我吧？ 百成的脸上显出一些不自然，却努力地抽动着嘴角。啊，徐医生，吃饭的事儿，我们到时候再看吧。 徐平说：“他呀，总是这样，还当自己是医院的护士呢，总喜欢叫我徐医生。”一边说着，一边摸了摸百成的额头。以后要改改了，改叫我老公了。等徐平转过了头，他发现方志远已经走了。百成要结婚了，百成的对象是他的医生前男友。方志远的脑子里闪着无数个大大小小的问号。来到了他和周宁静事先约好的咖啡馆，周宁静呢已经在那儿了，不时地看着表。方志远发现那块表正是两个人试离婚之前自己送他的。周宁静穿着商场的制服，肩膀上披了一块米色的羊毛围巾，神情淡漠，对周遭的一切都有着巨大的疏离感。周宁静正在加班，手里的活还没有干完。他本不想和方志远见面的，大概是因为他实在有些心力交瘁，需要一杯提神醒脑的咖啡，就随口答应了。 周宁静看着方志远，有什么话赶紧说，我只能给你半个小时。 百成公寓楼下，徐平正含情脉脉地看着百成，一只手死死地拽着百成的包。 徐医生，我已经说过了，我们俩之间不可能。 还是因为那位方先生吗？ 百成没有说话。 徐平松开了手。他已经结婚了，不是吗？不像我愿意为了你放弃我的婚姻。 行了吧，你离婚真的是为了我？百成笑看着徐平，等待他的回答。百成卫校毕业后，通过舅舅的关系，进了广州的一家三甲医院。用舅舅的话说，这个工作虽然辛苦，但胜在体面，也是为百成以后择偶铺路的。百成知道，为了给自己找这份工作，舅舅花了不少心力，毕竟舅舅只是个私立高中的普通教师。这些年，他和妈妈在广州，已经给舅舅添了不少麻烦。其实，连送百成上卫校也是舅舅的决定。一面照顾重度抑郁症的母亲，一面勉强完成学业，对于百成来说，已经很不容易了。其他的百成还哪儿敢多想啊，不是没有送母亲去过精神病院，可百成总是觉得母亲和那些病人是不一样的。 我们好像在哪儿见过，你记得吗？ 好像那是一个春天，我刚发芽。 稍后欢迎继续收听长篇小说《谈婚》。

秋风阵阵凉，一场白露一场霜。月下梧桐憔悴了脸，影子映上背影墙。砖缝里的车声，它低了调门，再饮几杯桂花酒，似醉非醉暗销魂。葡萄架下玩具间，谁唱嫦娥自飞仙，一板一眼山有缘，为你广播半耳边。 87.6， 您正在收听的是午夜拍案惊奇。拍案惊奇， 书里书外，人间百态。北平的七 月， 世界上最后一片安宁之地，终于 说古论今，世道人心，讲故事，说传奇，就在午夜拍案惊奇。 拍案惊奇，拍案惊奇，拍案惊奇。 我们好像在哪儿见过，你记得吗？ 夫妻， 夫妻， 至亲， 至亲， 至叔， 至叔， 幸福， 幸福， 上下求索， 上下求索， 探索亲密关系的边际， 求渡爱欲执念的深海。 我们好像在哪儿见过，你记得吗？ 欢迎收听午夜拍案惊奇，请听长篇小说《唐婚》，作者蒋离子，演播燕姬轩、艾宝良。 还能相遇，一切就像梦一样。 我们好像在哪见过。 当年在广州的时候，百成一面照顾重度抑郁症的母亲，一面勉强完成学业。对于百成来说，这已经很不容易了，其他的他还哪敢多想啊。不是没有送母亲去过精神病院，可他总觉得母亲和那些病人是不一样的。百成央求舅舅让他把母亲接出来。舅舅，你没发现我妈眼里还有光亮吗？想好好活下去，好好活着的光亮。生性刻薄的舅母早就看百成和他的母亲不顺眼了，不知道和舅舅吵了多少次架了，舅舅夹在中间也很为难。百成咬咬牙对舅舅说，舅舅，我们自己租个房子，不会再打扰你们的。母亲的账户上还有些微薄的存款，如果百成自己课余再打打工，日子虽说清贫，但一定能够应付过去的。那个时候百成的生活里没有柏树林，也没有方志远，有的只是分分钟会发病的母亲。和母亲独处久了，百成终于能够理解柏树林了。母亲和他的病像一块巨石，绑着任何一个亲近他的人，拽着他们一起沉沦。生活向上太难，而向下又是何其容易。是，百成能够理解父亲柏树林，却不能够谅解父亲。要知道，就是因为他的抛弃，他的不作为，母亲和百成才沦落至此。百成同意母亲的观点，即便是饿死，也不会回卯城，也不能够向柏树林讨要半分。 而方志远，是百城艰难日子里唯一的微光。有一天，母亲的病会好，生活也会慢慢好起来。是的，一定会的。到那个时候，百城再去找方志远。生活确实在一天天好转，特别是在百城正式上班以后。可是母亲的病却始终不见好，有好几次母亲写下了遗书，想尽快了结自己的生命。百城拦了几次，最终还是没有能够拦住。除了舅舅和徐平，以及当晚参与抢救母亲的医护人员，再没有别人知道母亲是割腕自杀。这是百城能够为母亲做的最后一件事，保留她仅剩的体面。放弃生命，那是懦夫，跟放弃妻子的柏树林又有什么分别？母亲去世前，百城其实不是没有想过嫁给徐平，优秀的外科医生，年轻有为，前途一片光明，是医院众多年轻女子的心仪的对象。当徐平向百城掏出橄榄枝以后，百城想过拒绝，可是他很快被另外一种感觉所包围，快意，对，一种说不出来的快意。百城小心翼翼地活着，只为向上，而徐平显然是活在上面的那种人。被徐平青睐，对百城来说是来自上面的认可。交往半年以后，徐平居然提出了结婚，这让百城很是惊讶。对于这段感情，百城想的不多，根本没有想过他和徐平之间还会有未来。 而百城的不冷不热，若即若离，也正是徐平喜欢他的原因。徐平的身边多是投怀送抱的女孩，像百城这样的他从来没有遇到过。徐平不顾百城的想法，硬拉着他去见了家长。徐家父母给了徐平很多的反馈，每句话的后面都带着可是。她很漂亮，可是她的妈妈是个精神病。她很可爱，可是她的妈妈是个精神病。是，她是她，她的妈妈是她妈妈，可是精神病也许会遗传的。 百城得知以后，也只是莞尔一笑。舅舅虽然忘记了，可是他很清楚，一份还算体面的职业，在婚姻市场上占的比重并不是百分之百。哪怕加上百城的年轻、貌美和智慧，他的身后是一个残缺的家庭和一个精神病患者的母亲，这才是百城的标签。百城告诉徐平，我们并不一定要结婚的。 那天晚上他们喝得酩酊大醉，也就是在百城醉酒之后，徐平才发现原来自己对这个女人一点都不了解。他也不总是冷若冰霜，他也有失态，也有反常，也有浓烈的情感，只是他的那份情感早就给了一个叫做方志远的男人。百城一边喝着酒，一边诉说着他和方志远的故事，在他的眼神里灼灼地燃烧着火，那是徐平从来没有见过的。很快徐平选择了相亲，他和对方确定关系后不久，百城的母亲去世了，百城呢也离开了广州。 发誓不向柏树林低头， 不向他讨要半分的百成，终于还是妥协了。 徐平离婚，那是上个月的事了。离婚之后，徐平主动地联系了百成，告诉他他那段短暂的婚姻并不幸福，他很想见他一面。百成不置可否，没曾想徐平就这样杀来了卯城。遇到方志远之前，徐平刚在百成的 Feast 餐厅吃过饭，百成打算吃完饭送徐平回酒店，尽一下地主之谊就行了。可是徐平一定要送他回家。 当着方志远的面，徐平的言行举止都颇为乖张，这很让百成反感。百成看着徐平说：“你明天就回广州去吧，我就不送你了。” 徐平摇着头：“我是为你来的，你就对我这个态度，我怎么能安心回广州呢？”“ 那我应该怎么对你啊？”“ 你在这里并没有找到你想要的，为什么不跟我回广州呢？”“ 我跟你回广州？你忘记你父母对我是什么态度了？”“ 那都是能够解决的，可以调和的啊，实在不行我可以给你安排一个鉴定了。”“ 鉴定？什么鉴定？精神鉴定？证明我没有遗传我妈妈的病是吗？”百成笑了起来：“呵，徐平，这或许是我们之间的一个问题，可你很清楚我们俩不能在一起，根源并不在这儿。”“ 根源在方先生身上，对吧？” 百成没有说话，算是一种默认。 徐平往后退了一步，缓缓地说：“我不急着你给我答案，因为我知道如果不能和自己真正喜欢的人结婚，后果是什么样的。是啊，就算你现在勉强同意跟我回去，跟我结婚，大概你也不会幸福的。我这次过来是请了年假的，你知道我那个医院能给我10天的年假，那已经是天大的恩情了，我得好好的享受我的假期。这样吧，这几天你要有时间就带着我在卯城四处逛一逛，也不枉我们好过一场。”“啊， 行吧。”周宁静看着方志远：“有什么话赶紧说，我只能给你半个小时。” 方志远坐下了：“宁静，我听说你们公司最近出点事情，好像跟你有关系。” 周宁静一愣。 方志远继续说：“我听说麦克…… 哎呀，小声点。”“ 好好好好，你大概知道我说的是什么啊，我现在就只问你，他的事情到底跟你有没有关系？”“ 有关系如何？没有关系又如何？”“ 宁静啊，我只是想帮你啊。”“ 怎么帮？”“ 离开新天地。”“ 离开这儿？”周宁静乐了，饶有兴味的看着方志远：“ 宁静啊，我都想明白了，就算你跟麦克你们真的有什么，我也能接受，但是你最好是离开这儿，我们俩重新开始吧。” 说半天，你还是觉得我和麦克有奸情，对吧？别说这几天我总在想，怪可惜的，我怎么偏偏就不跟麦克发生点什么呢？要真的发生点什么，也就不会像今天这样到处背黑锅了，觉得自己特别委屈。公司里的人说我和麦克之间有交易，那种交易。然后你呢，也在怀疑。挺好，挺好的。我倒要看看接下来到底会发生点什么。 宁静，在这个事情没有闹大之前，我觉得你还是赶紧离开吧。 怎么了？我为什么要走啊？ 我走了才说不清楚呢。哦，方志远，咱们俩已经离婚了。 是离婚。 好好好，是离婚。可是我们有协议的，互不干涉。你现在没有权利对我的生活指手画脚。 我只是关心你，你可以当成是朋友之间的关心吗？ 好，谢谢你这个朋友的好意。不过我周宁静不需要。周宁静站起来，扔下了一张100元纸币，转身便走。 方志远独自坐在了咖啡馆，他看着周宁静扔在桌上的100元纸币，苦笑着。这个钱买单显然是不够的，那么说是 AA 的意思了。是啊，是离婚协议上虽然说了经济上各自独立，可的方志远也没有吝啬到喝个咖啡都要跟他 AA 吧。自己好心好意帮着周宁静解围，尽管自己也有1000、10000个疑问，也只是在强压着呢。可是他周宁静呢，他倒好，一副跟自己无关的样子，淡漠到都让人费解。要想到在签离婚协议的那天，周宁静和自己在学校的门口，周宁静的吐露心声，她的真挚动人，怎么和刚才的她那完完全全就像是两个人呢？本来签订这份协议是置之死地而后生，是挽救婚姻的最后一个机会，但是她周宁静也是这么想的吗？方志远正想着，只听到背后一对男女正讨论着菲斯特餐厅的菜色。菲斯特、百城、徐医生，这些字眼恍恍惚惚地浮现在了方志远的眼前。百城要结婚了，或许这样也好，可是不知为什么方志远还是觉出了几分酸楚。 周宁静面无表情走进办公楼层，灯火通明，运营部正为着商场圣诞节活动在忙碌，所有人都在加班，偶尔有人对周宁静打招呼，而更多的只是别过脸假装没看到。周宁静本就不多的威严和威信，因为他和麦克的流言而土崩瓦解，简直荡然无存。是啊，现在周宁静可是一场权色交易的女主角，而那个男主角至今没有音讯。小王匆匆跑过来，带着一点喜悦，又有那么点紧张。哎，宁静姐，姐，怎么了？冒冒失失的。快，姐，快回办公室。小王连拉带拽将周宁静推进办公室。周宁静的办公室里站着一个男人，是 Mike。 Mike 似乎清瘦了不少，也黑了一些，因为这样他原本有些娘的感觉被另外一种气质所替代，多了一点男人味儿。办公室里微微飘荡着麦克身上古龙香水的气息。 麦克笑着说，怎么回事？大家都在忙啊，你去哪儿开小差了？ 麦克。周宁静不敢相信，小王悄悄地往后退，掩上门离去。 麦克耸了耸肩，本想安安心心休个假，然后到总部去报道的，谁能想到啊，兜了一圈又回来了。怎么看得我很失望？ 周宁静挤压已久的委屈一时爆发，眼里的泪瞬间涌出。连个电话都没有，你这是去哪儿了？ 麦克走过去 伸手想要触碰周宁静的肩膀，手悬在了半空，又收了回去。去了趟海南。 你知不知道，总部那边正在查你？你 知道知道。你坐吧，坐下。 他们说你，还说我们。 坐下。 周宁静坐下，因为太过激动，周宁静的双手还在颤抖。 麦克拧开了周宁静桌上的保温杯，递了过去，先喝点水。 我没心情喝水。麦克，你知道这份工作对我来说多么重要，你不能坑我呀。 麦克看起来很冷静，我能处理好。 周宁静抬起眼，缓缓地看向麦克。 麦克继续说，宁静，请你相信我，我不会让任何人伤害你的。老八别了童安安，又舍不得叫代驾，打算一个人溜达着回家了。他走着走着，竟然来到了旧时光咖啡馆的门口。门口的招牌还在亮着，旧时光三个字的光字上的亮点儿不知道什么时候坏了，看起来有些滑稽可笑。老爸顿了顿，推门进去了。咖啡馆里空无一人，老爸正在诧异，忽然看到吧台后的隔间里钻出一个男人来。两个人对望着，在昏暗的灯光里也看不出彼此的表情。是明航。明航说，怎么你还想揍我呀？你活该。是是，我活该活该。我路过刚好你在，那我也不怕告诉你啊，咱俩公平竞争。明航似乎是笑了一下说，不用了，我退出。什么？老爸愣住了。明航又说，来都来了，喝点再走吧。不喝了。行，随你便。明航说着摆弄起酒吧上的调酒杯。老爸犹豫了一下走了过去。 方志远落寞地回到设宴的酒店，宾客们都已散去，叶枫和小鱼还站在门口，看起来两个人似乎正准备离开。见方志远来了，小鱼知趣，便看了叶枫一眼，先行打车离去。叶枫看着方志远，眉眼里写满了担忧。呀，方总，你没事吧？ 都走了。 是，都走了。好多客人还问呢，问你去哪儿了。方总，你到底去哪儿了？ 哪儿也没去，我就是觉得有点累了。 哎呦，方总，那你还没吃东西吧？刚才光喝酒了。这样，我知道附近有一个不错的面馆，方总，我请你吃碗面。 方志远没有吱声，他的心思显然完全不在这里。 听众朋友，蒋离子创作的长篇小说《唐婚》今天就播送到这里。演播：燕姬轩、艾宝良，责任编辑：徐北威，录音师：张笑音。感谢您的收听，欢迎您继续关注北京文艺广播接下来的精彩节目。 我快忘了， 我们好像在哪儿见过，你记得吗？ 记得那是一个夏天，盛开如花。 87.6。 太多工作压得透不过气。

现在是